调查远猫与石矶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猛省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九十集， 乌鸦环视一周，见屋内并无旁人，只好大声问道：“ 这是什么意思？” 屏幕画面暂停，转黑，继而传出经过处理的电子音：“ 你没有如实向我汇报特权账号的事。”这很不好。 是先生，那和车祸没有关系，你只是让我调查车祸原因。 对方不以为然。 曾瑞应该告诉过你，我的调查对象是暗仓，你很清楚这一点。 吴阳没心情和他争辩， 说吧，你要什么？ 留下特权账号，你可以带走他。 电子音毫无感情地回答：“ 我不认识他，你们抓错人了。” 屏幕上直接放出他手机桌面，是沈婷在停车场监控录像里面的截图。 靠，忘了这茬了。那你先放他出来，我还需要一台有面部识别功能的电脑，你的个人资料以及生物识别信息。 沿着你左手边的通道向前走15米，右转。桌上的电脑你可以用，直接过户给本机管理员，信息已经上传过了。操作完毕后我会放人。 那他就冻死了。 然而对方却没有理会，声音消失几秒钟之后，画面又切回冷酷。沈婷正想尽办法要打开一扇紧闭的大门，动作略显急躁，画面温度-19摄氏度。吴阳根本来不及想，迅速按照路线指示找到那台放在桌上的笔记本，开机输入密码。 密码！ 吴阳气得一拍桌子，开口喊道，他知道对方一定听得见。果然棚顶一隅的摄像头缓缓转动，调整角度，刚才那个声音又从电脑里面传了出来。 密码在电脑下面。 吴阳举起电脑，见背面用透明胶带贴了张纸，写着一串数字，让他不禁蹙了眉。然而他又很快若无其事地输入密码，进入系统，登录暗仓，动作连贯没有停顿，脑子里却飞速转个不停。 先生怎么知道特权账号的事啊？又为什么一定要拿到？他是真的要将这个地下组织一举消灭，还是想成为他新的主人？以及这台电脑密码为什么和沈婷家门一模一样？ 这些问题在吴阳脑中翻来覆去，直到系统提示确认将账号转至本机管理员。他深吸口气，在键盘输入命令 Y， 将要按下回车键，屏幕忽然弹出错误提示：安全警告，本地网络正在被攻击。吴阳不明所以，只是趁着这个档口迅速退出登录，清除痕迹。紧接着不知被谁触发的刺耳警报声忽然鸣声大作，远处现出一个人影。 沈向川。 吴阳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直到他跑到自己跟前，语速飞快地解释： 我让人控制住了这栋大楼的网络，电子锁和监控设备暂时都失灵了，但是最多只能维持5分钟，我们得快点出去。 不行，沈婷还在冷库。 吴阳迅速反应过来， 我得先去找他。 什么冷库？我哥去楼上找你了，听见警报自然会下来，跟我们到大门口集合。 时间紧迫，沈向川眉眼之间早已没了平日笑意，并不像是在骗他。可是刚刚那个画面是吴阳亲眼看到的，正常人在那个温度之下维持不了太久，他不敢冒这个风险。更何况 那个病号那么怕冷。远处已经有人朝他们方向追来，漫无目的地喊着：“ 人呢？快找！” 沈香川急了：“ 我看过平面图，这里根本没有那种地方。” 话音未落，就一把将吴恙拉到拐角处，避开追兵视线。时间流淌，大楼的网络也在一点一点修复。两人斜上方的监控器开始缓缓调整角度，将黑洞洞的摄像头渐渐转向他们。 那边！ 追兵大概接到远程指挥，迅速朝他们方向奔来。沈向川直接掏出腰间的枪，砰砰连开数枪，把附近几个摄像头全都打碎了。 走这儿。 他按照记忆里的路线指了一个方向，示意吴恙跟着。对方随着枪声追来，但这里路线复杂，又被重重书架遮挡，没有了摄像头的指示，找到他们还需要时间。 等一下！ 眼看着就要冲出门口，吴恙再度叫住沈向川，神色犹疑。追兵就要跟来，沈向川语气决绝：“ 要么跟我出去，要么自己留下，你选。”你怎么了？ 我肚子疼。哎呀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转着劲儿就疼。哎呀， 吴恙干脆蹲在地上不起来了。沈向川无奈：“ 沈婷怎么会看上这么个窝囊东西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就这样还去救人呢？” 可沈律师声明都签了，找到人才算生效，到底是拿他没办法。沈向川只好把枪别回腰间，半蹲下来：“ 算了，我背你吧。” 吴恙疼得龇牙咧嘴，单手扶住他的肩膀，勉强直起身子：“ 谢谢。” 下一秒，吴恙就趁其不备，迅速抽出沈向川腰间的枪，随后退后半步，两手端稳，直指向沈向川刚刚转过来的额头。“ 对不起，我胆子小，我怕输，他不能有事。” 沈向川简直一脸的不明所以：“ 你疯了！” 身后追兵已经赶来，看见眼前这副架势也有点傻眼，赶紧冲耳机回报：“ 沈叔叔！” 吴恙大喊一声，知道耳机那头的人一定能够听到：“ 您喜欢的您来带走。” 他声音微顿，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双手颤抖：“ 您不喜欢的就请还给我吧。” 现场一片沉寂。不多时，吴恙身后响起一道苍劲有力的男声，厉声斥责道：“ 恙恙，把枪放下，没礼貌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